在这样的舞蹈后面一定要有叫声，因为叫声是跳舞者其实在最后的这样的叫声。欢迎收听古典与流行，在这个周五的节目当中，快要到周末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要给你带来一组轻松的经典作品。像这首作品呢叫做 Korobushka， 不知道永远的沉寂在不在听，你一听就会知道，哦，这是你爱的邦德组合。Korobushka 又有人叫做土风舞，其实呢就是具有着乡村风味的舞蹈。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不同的 Korobushka， 或者说不同的土风舞，只不过译法不同。像在罗马尼亚有着叫圆形舞最为普遍，那是大家在村落的广场周末消遣，这类的土风舞呢经常随音乐的节拍而加速。哎， Korobushka 也是这种类型。其实很多的民间舞蹈都会随着音乐的类型而加速。见得是所有音乐类型加速的作品都是土风舞，当然他们很多的音乐也融合着民族性，有一些作品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啊，比如说这一首理财卡门第二幕的波西米亚之歌。 Oh, 你在鼓掌？你在听吗？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是之歌，在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来看看怪胎虫说了，比才的阿莱城姑娘也是俺的心头好啊。你是指比才吗？刚才其实上一开始呢提到了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一开始听了两首作品，一首呢是刚才听到的像 Broshka， 还有一首呢就是加拉山所演唱的来自于比才的那首波西米亚之歌。其实呢，很多曲子都会越来越快，越来越节奏不一样，比方说塔兰泰拉呀，还有很多的民间音乐、都是这样。小熊黄牛说了，又是一个周末，阳光到，古典音乐节日节目也准时出现，幸福相伴，快乐的一天。其实这首《美丽的小天使》是误入的，因为接下来我想和你说说这位歌者艾琳娜·加兰莎。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她所演唱的《卡门》当中的《波西米亚之歌》，她是拉脱维亚的女中音歌唱家，出生于音乐世家，她的父亲是一名合唱指挥。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卡门》当中的《波西米亚舞曲》， 其实在比才的歌剧卡门当中，卡门的角色我们会觉得，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来扮演的？有的人说呢是次女高音，但是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也伴唱过卡门这个角色呀，因为她的音域极其宽广。听了几首非常热情的音乐，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 The L Train 地铁的音乐，捷运地铁。听，有着前行的音乐，这是在傍晚的时候，在坐人潮汹涌的地铁的时候，如果你戴上耳机，大概有这样的感觉，一人一世界，在音乐的声场里。在今天为你带来周末的一些小曲子，有快乐的，有快的，有慢的。既然是在周末，其实会听很多轻松的音乐带给你。从刚才我们听过了 Brosbaka 以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音乐，比方说来自东欧的音乐和你一起分享。当然了，还有很多特色的其他的方式的音乐也和你在一起，比如说这一首草原骑兵一直就和你分享过。 小军鼓敲起来。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因为即将到了周末，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了一组我觉得颇为热闹的音乐，前面这几组。但是接下来我想不如让我们安静一点，因为有时候安静与喧嚣这两个对比，倒反而会让你感觉到不同的音乐的方式与乐趣。这首也是改编曲，来自久石让，这是与宫崎骏合作的电影《起风了》，只不过呢在这里改编的版本成为了室内乐的版本，弦乐四重奏的《起风了》。这首叫做《旋转木马》，

就到了古典，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纯粹的古典。有时候甚至当你听跨界多了以后，会觉得哎，它到底是原版的还是经过改编的。放心，这里我们听到就是塔尔蒂尼原版的《魔鬼的颤音》。听到这个名字其实觉得还挺摇滚的，是吗？传说这首作品有故事啊。塔尔蒂尼想习得世界上最艰深的琴技，一次在梦中，他梦到自己和魔鬼做了一笔交易，用自己的灵魂换取高超的琴艺，而魔鬼在梦中为他演绎了一首艰难而曲调优美的曲子。塔尔蒂尼醒后便立刻抓住小提琴，凭着印象奏出了梦中魔鬼所拉的曲子，虽然不及原作的十分之一，但他认为这是他写的最好的曲子。我觉得其实这只是传说，我宁愿相信那梦中的魔鬼不过其实就是塔尔蒂尼的灵感。型的音乐，有些适合在这个周末听，有些也是经典的流行，还有一些是民间音乐的经典。 首曲子叫做 Navataglia， 其实呢是一首犹太人在过新年的时候或者过节日的时候来经常演奏和跳的一支舞，唱的一支歌，也叫做快乐歌。你看这首曲子就是节奏越来越快，也是和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比如说波西米亚舞曲啊，比如说科尔波什卡呀，这类土风舞类型的一样，很多民间音乐都是这样越来越快。有谁记得这支曲？其实这支曲也充满着今年的回忆， 看到安卓说了，今天取的都是加速型的，超级消耗热量，燃烧法脂肪。然后神仙黄酒说了，下午茶配此琴声优雅。不过这一首我不知道，看来大家没有回忆，但是我有。还记得在今年五月时光的第三场音乐会，范磊先生和盛元先生单簧管和钢琴第一支曲就奏了这一支 Leader， 来自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单簧管与钢琴。这也是因为今天的曲子都是加速度，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慢一点节奏。直播古典流行，下面这首又要加速度了，来听这首 Fuligula Fuligula。 而这首其实呢也并不是那首缆车缆车，而是另外一首啊，叫做小花小花。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cantare Fiori in fiorello L'amore bello vicino a te Mi fa sognare, mi fa tremare Chissà perché Fiori margherita Cosa f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non ti occorre fa palpitare Fiori di verbena Che qualche pena l'amore ci dà Fa 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sono felice perché Fiori in fiorello, l'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Oggi tutto il cielo è festa, tu ridete brilla il sole. Non so perché vedo intorno a me tutte rose e viole. Il mio cuore innamorato, non lo posso più frenare. Io non so cos'è,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tremare. Fiori in fiorello. Margherita, se m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Fior di verbena se qualche pena l'amor ci dà, ma 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felice perché, fior di fiorello l'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Feeling Fula， 其实这首曲子算是今天古典流行，也是本周古典流行的最后一支曲。这时候字幕已经升起了，感受到周末愉快的声场。小花，小花，和你共享。帕尔罗蒂和他的朋友们。 Io non so cos'è,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cantare Fiori in fiorello, l'amore bello vicino a te Mi fa sognare, mi fa tremare, chissà perché Fiori margherita, cosa f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Fior di verbena che qualche pena l'amore ci dà Fa 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sono felice perché, fiori in